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41集。陈大佬卷六 ，M 州偶遇，大佬在，必有大事发生。屈子潇恍惚着，听到发小的这一句，他整个人也反应过来，整张脸阴沉。两年前第一次离婚的时候，就被屈太太知道了，屈太太心脏病发，差点离世。那时候欧阳威查到是何晨私底下让人通知了屈太太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屈子潇再也不敢随意在屈太太面前提离婚。屈子潇想到这儿，打电话给了屈家。屈家是屈管家接的电话，他惊讶地开口询问道： 哎，少爷，您这么晚有事吗？ 听屈管家的声音像是没事，屈子潇拿着手机的手渐渐握紧，他放缓了声音： 我妈她休息了吗？ 哦，刚刚跟少夫人视频完，心情好着呢。 曲管家笑了一声： 是吗？他们说了什么？ 曲子潇眸光挺沉的。曲管家继续笑： 少夫人已经出国了，她还说要给太太带特产。 那就是没说离婚的事儿。曲子潇松了一口气，跟曲管家说了一声就挂了电话。次日早上九点，曲子潇正在会议室跟几个人商量讨论 GC 集团的事情，时间紧迫，这两天手底下的人都没有拿出来让曲子潇认可的方案。至于管池，曲子潇有派手下的人联系他，投其所好。 策划部再重新规划一部分营销战略，代言人就宋青青吧。 曲子潇打断了这个策划： 我们最近的知名度上升不少，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。 最近因为《神之玉》这部魔幻剧在国外开机，连带着曲家产品的知名度都蹭蹭上涨。宋青青做曲家产品的代言人，一是因为她正好是《神之玉》的女二，二是因为底下的人看出来曲子潇对宋青青不一样。曲子潇一系列吩咐下去就回办公室，刚回去秘书就在门口等他，并开口： 曲总，少夫人的律师等您很久了。 让他进来。 曲子潇脚步顿一下，直接吩咐秘书去休息室请那位律师。曲子潇才回到座位思考跟何晨离婚后的协议。当初他跟何晨约法三章，婚后不参与对方的任何事，除了曲太太这里，何晨其他地方他还是满意的。曲子潇正想着，秘书已经将何晨的律师带进来了。对方一丝不苟地穿着黑色西装，拿着公文包，气势不凡，尤其是那双带笑的眼睛，莫名地给人压力感。 曲先生您好，我是何小姐的律师，姓戚。 他拿出了离婚协议让曲子潇签署。离婚协议曲子潇已经看过，此时再看一遍，上面的何晨净身出户，不需要曲家一分财产。他还是忍不住顿了一下，继而抬眸道： 这一项划掉，我会给他一套一号院的房子，还有500万。 戚成军继续微笑，他离婚官司没有打过，但在人心和法律面前依旧是他的主场。不过一个小时，曲子潇就签署了具备法律效益的离婚协议，一式两份。戚成军拿好一份，同曲子潇告别，直接去民政局。倒是曲子潇，他拿着另外一份离婚协议，看着戚成军的背影挺意外的。 这个戚律听起来有些耳熟， 尤其是对方一身气势就不太像是普通人。不过曲子潇已经不想这些了，看着手边的离婚协议，他更是松了一口气，终于离婚了。 一个星期后 ,M 州，何晨站在异国街头，在自主贩卖机拿了一罐啤酒，戴上耳机给常宁打电话。 哎，常宁老大，情报我发了加密。 嗯。 手机那头的常宁看了看。 还在 M 州吧？还有另外一个案子需要你去查查。脉络在 M 州影视基地洗黑钱。 何晨单手拉开了拉环，喝了一口啤酒，眯眼道： 资料发给我。 M 州不好糊弄，需要郭浪帮你伪装一份资料。 常宁开口： 不用，我有个摄影证。 影视基地，摄影师最好用不过了。他挂断电话，跟国内请了假。不远处，李雨山拿着两袋面包匆匆赶过来。 陈姐，对不起，超市人太多了，我们赶得及飞机吧？ 不用。 何晨喝下最后一口啤酒，正好接到常宁发过来的资料，眉眼垂着，一边翻案件一边开口： 我暂时不回国，你把采访稿带回去吧。 他这句话刚说完，李雨山也收到了上司的电话。 陈姐，总编让我跟你一起再去跑一趟影视基地，那边出现了一件大学生失踪案件，需要我们去追踪。 李雨山举了举手机，何晨点头： 嗯，那我们去吧。 怎么去啊，陈姐？ 李雨山拿着手机联系在 M 州带他们的人，眉头拧紧，挺担忧的。 M 州不能乱跑，那边接头的人联系不到。 有点奇怪，一般会派对接人员来接他们的，毕竟 M 州太乱。 有国际驾驶证吗？ 李雨山还没有说完，何晨把啤酒罐捏扁。李雨山愣愣点头： 有。 那就行。 何晨打了个响指： 等着。 不过十分钟，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何晨身边，驾驶座上的人恭敬地把车钥匙还有通行证递给何晨。何晨喝了酒，也不去开车，就把摄像机放在后座，指使李雨山开车。 嗯，自己找导航。 李雨山有些懵逼地拿着钥匙去开车。半个多小时之后到达影视基地。 M 州影视基地，全世界最大的影视基地。何晨靠在后座睡觉，被一串手机铃声吵醒。 喂。 他打着哈欠按了接听键。 啊，听说营业了。 那边是一道中年男生，说完这一句还夹杂着他的怒吼： 你是没有表情吗？啊，你们宗派的人都为你死了，你就不能流一滴眼泪吗？ 那边骂骂咧咧的一句，然后又转回来，也不等何晨回答，直接说道： 那个，我这边有一幕镜头，这几个演员都不省事儿，要不你过来帮我参谋参谋。哦，正好还有一个平面广告，你拍一下。 嗯，行。 何晨懒洋洋地应着，没几秒就收到了一个地址，然后带着李雨山下车。 陈姐，我们是去哪儿？ 李雨山拿着摄影机在各国人之间小心翼翼地穿梭。 唉，找大导演。 何晨扶了扶衣袖。 M 州的人都挺凶的，李雨山不敢到处看人，小媳妇一样跟在何晨身后。影视城中心，何晨刚到，一个倒扣着鸭舌帽的年轻男人就看到了何晨。 哎呦，陈姐，你可来了，领导快把那几个小鲜肉骂死了。 他指了一个方位让何晨进去，自己却是不敢进去。隔着老远就能看到传说中的领导已经停了拍摄，正在跟坐在他对面的男人讲戏，看起来心情要好了很多。何晨还没说话，身后忽然一道男声传来： 是啊，何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熟悉的声音。 何晨也拧了拧眉，侧头看了看，正好看到曲子潇跟他的秘书都看着他。曲子潇的身侧还站着一个挺高挑的女人。秘书下意识地皱眉看他，这话是秘书说的，而曲子潇眸色翻涌。他有想过，何晨这么痛快的离婚肯定有蹊跷。李雨山是知道曲子潇这个人的，还见过他不少花边新闻。何晨觉得他上辈子是欠了曲子潇钱吧，哪哪都能偶遇，若不是如此，曲子潇也不会一直怀疑他在跟踪他。 有事。 何晨扛着摄影机。 这位是？ 之前站在曲子潇身侧的女人看着何晨，曲子潇的秘书连忙说道： 宋小姐，她是新娱界的记者，是来跑新闻的。 原来如此。 宋青青眉眼挺张扬的，她看了何晨一眼，笑着开口： 曲少，你让他们赶紧走吧，领导跟秦影帝很不喜欢狗仔，今天领导还在发脾气，要是被他们知道你们进来，可没好果子吃。 只是这语气听得让李雨山很不舒服。何晨离婚的消息只有几个人知道，李雨山并不知道。他看着曲子潇跟宋青青就有气。 何晨。 曲子潇往前走了一步，他抓着何晨的胳膊，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。说着眸光凛冽。 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最好不要再惹事。 何晨手臂一个巧劲儿，轻松地挣脱了曲子潇的禁锢。跟曲子潇离婚后，他连敷衍也不想敷衍他了。曲子潇只觉得虎口一麻，抬头只见何晨直接越过他往里面走。 何晨。 门内一个人拿着保温杯匆匆出来，曲子潇也懒得管何晨，看到出来的人礼貌地开口： 陈哥。 秦修成的经纪人陈宇，以秦修成现在的地位，就算是京城的几位公子哥也要给陈哥三分薄面，这也是曲子潇叫他陈哥的原因。宋青青也变了神色，挺敬仰地唤道：曲子潇是神之玉的投资人之一，陈宇也认识他，笑着同曲子潇打招呼，只是下意识地觉得有哪里不对。他捧着保温杯，忽然想起来什么，连忙转身。何晨还没有走远，他看着他的背影，战战兢兢的。 何小姐。 哇，这影视基地是要出什么事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